店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这几天我们是通过用中医理论来诠释了气啊在人体当中的这种重要性，比如说它是足是亏，是调畅还是失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啊。当然我们从气的形成、气的作用、气的运动方式等等给大家讲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气的分类了啊。当然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有一个病例，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调整他的气血津液啊，提高他的抵抗力等等，使他的这个身体健康重新又得到了恢复啊。关于这个病例的情况呢，贺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 嗯，这个患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刘女士哈。刘女士呢今年是67岁了，她呢就是入睡以后呢经常就醒得很早，而且醒了以后呢再睡不着觉了，这个呢困扰了她很多年，而且呢她最近2年啊有这个便秘的这种情形啊，而且还是比较严重。刘女士呢就是3年前的时候在医院做体检啊，这个生化指标就提示餐前的血糖呢是 8.4。那么这个每升 8.4 个毫摩尔的血糖呢就已经是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血糖了，餐后2小时的血糖呢是 11.5， 然后测的这个血压呢更吓人，高压呢是210，哎呀，很高的一个血压， 相当高了， 对，相当高的一个血压，而且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也是 6.9%。那么动脉超声呢就提示啊颈动脉内膜增厚斑块形成，这个时候呢在医院里面就给予了中药的降糖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的治疗，同时呢服用了杰萨坦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这样的降压的一个处理。后来呢他的这个餐前血糖呢能控制一些了，一般呢是控制在每升 7.5 个毫摩尔左右，餐后2小时的血糖呢能控制在11啊，收缩压呢也下来了，是在140毫米汞柱左右，然后低压呢是60毫米汞柱左右，然后这个期间呢还是出现晚间睡眠早醒，同时伴有入睡困难这样的情况啊，排便的次数呢减少。他呢也是经常收听我们的广播，也是我们养生之道栏目的一个忠实的粉丝级的听众朋友哈。后来呢他就进行了咨询，在16年10月21号的时候呢也是参加了我们的这个科普的这个会议啊，后来呢他就进行了咨询，给他制定了健康管理的方案，从10月26号的时候，就是16年啊，他就开始执行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用了很多保健的方法啊，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呢也用了茶色素，这个时候就感觉呢睡眠质量有所提升了，而且呢关键的是每天能正常排便了，血压呢也下来了，高压低压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了，后来呢他这个降压药呢也就可以减到半量来服用了。 哎，那么他的这个临床诊断啊，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病，第二呢，临床上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同时有颈动脉斑块，便秘呢跟他的这个服药呢是有关系的，基本上是一个药源性的便秘，哎，他的这个脑血管呢也是有硬化的啊，颈动脉有斑块，颈动脉的这个硬化呢也是存在的，同时呢他是抑郁症伴这个睡眠的障碍，这个在医院的诊断呢是打了一个问号啊，哎，那么他的这个家族史呢，母亲是个脑梗。所以这个呢还是有家族史的，因为他母亲这个脑梗肯定跟高血压糖尿病也是有关系的，哎，父亲呢是个慢阻肺啊，已经去世了，哎，他自己呢没有其他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最后实验室的检查呢就是餐前的血糖呢高 7.5， 餐后的血糖呢是 11.5， 糖化血红蛋白呢 6.9， 所以这个呢还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一个诊断啊。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这种健康的风险呢还是蛮大的，你看这个患者呢是一个中老年，同时呢他有这个高血压病，哎，那么这个女性绝经期以后呢，由于内分泌水平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女性绝经期以后啊，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这个时候呢心脑血管的保护作用就减弱了，因为女性在更年期以前没有闭经以前，因为有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呢她的这种冠心病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病率它都是低于男性的，但是随着这个女性更年期的到来，闭经以后，然后她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这个时候女性的这个心梗脑梗的意外事件的这个发生率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她的血管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所以这个时候呢斑块就更容易形成，血栓呢也容易形成，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的这种风险呢还是蛮大的，另外呢她又有这个家族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所以对于她来讲啊，这个慢性病的防治的这个工作，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防治工作啊，还有她这个高血压的防治工作，还有他这个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心脏、大脑、肾脏的这种损害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他现在呢是进行了西医的这种治疗，但是同时我们说的从中医这方面的调理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所以从中医的角度哈，咱们这个张主任跟把把脉啊，从他的这个症状来讲真的是不少，睡眠不好、便秘、高血压、高血糖、颈动脉斑块等等等等的。病症不少啊。 这个拿现在医学来说，你看我们说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这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他因为你看刚才我听到的这个血压都达到210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因素。那你搞不好有可能脑梗、脑出血。所以你看紧接着后来这个发展，这不是有这个动脉硬化吗？动脉硬化、颈动脉，我听的是也有这个斑块 、 哎，脑也出现这种脑梗塞，有这些问题，那你这肯定就是降压药要吃，降糖药要吃，阿司匹林要吃，他汀要吃，还有一些这个扩血管的啊，再有这个其他的辅助性的这个药物。我想这个上面你刚才没谈到，我不知道他的心功能怎么样，你像血压能有这么高，有这么两个危险因素都存在，又是一个还算是中年妇女嘛，60多岁嘛，是吧？ 他这个是没有做这个超声心动哈，但是他这个心慌气短，这个心功能不全的这种症状还是有的。 那你像嘛，高血压，血压高了以后，我们说你这个负担不给心脏了嘛，长期的心脏在这种重负担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这个心功能减退嘛， 会下降， 包括这个左心室这个室壁肥厚， 对， 或者就是你心脏的效率低下了， 降低， 那我们说你如果吃这个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说的也是解决了你的症的问题，就是症状，比如说我吃降压药压力下来了，我吃降糖药糖下来了，但它没有说把你看高血压、糖尿病，我们都说代谢疾病。那你的代谢并没有调整好，那你拿中医来说就是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你是失调的， 对， 再一个你这个失眠一定是这个气血不和，气机不畅导致的，我们说气它如果拿阴阳来说它属于阳，血呢 那它按阴阳来分，它属于阴。那我们人在睡眠的情况下，是我们的气藏于血，就是阳藏于阴，阳主动，阴主静。哎，我们到了晚上的时候，气就藏练于这个血中，哎，我们睡眠了，这我们说气机是正常的。那么在白天的情况下，然后这个气呢又推动着血液这个运化。你看白天我们说阳气升，阴气降，阳主动，阴主静，这个时候白天你看我们是活动状态，这个我们是在气血和的情况下这种状态。那你像这种失眠，一定是气血这个推动也罢，收敛藏匿作用吧，完全失调了。因为我们西医，我一直在讲，我们在控制症状、控制疾病进一步发展这方面，这是它这个优势。但是我也讲过，我说对于我们今天中老年朋友来说，你这个疾病不是一年两年得的这个新发生的疾病，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疾病。那你看到的、感受到的是症状，事实上拿中医来说，是你的气血津液，或者说我们这个阴阳失调以后这样的结果。那我们要去看中医的话，无非是针对性的把脉嘛，望闻问切嘛，然后开一个方子嘛。但从我多年的养生保健来说，我说我们在标本兼顾，这是慢性病康复的基础。怎么讲呢？标，你像刚才又是头晕，又是失眠，又是药源性的这个便秘，又是高血压，又是血糖，我们现在吃药高血压降压药，你治不了高血压， 肯定也是大把的吃药每天。 那你他治疗不了，他只是把血压值 症状先控制住。 我吃降糖药也不是在治疗糖尿病，我把血糖值降下来，不能叫它进一步这个恶化，是吧？我吃阿司匹林，我是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防止这个抗血凝的，对吧？那么他汀，你也是通过降脂，防止它进一步向前发展。请问大家，这样能把疾病根本能去除吗？我们说要去除疾病，我们一直在讲人体的自我调节、自我代谢、自我的这个修复能力，你达到了，你所谓达到了就是平衡了，诶，很多疾病是预康复的。 所以很多疾病都是靠自己自愈，有的时候 我们有身体的调节，它有神经调节、体液调节，还有自我这个调节。包括这个今天我说这个免疫学啊，它不仅仅是说针对细菌病毒这些生物微生物防止这个感染这些问题，包括对我们代谢里面它都参与进来了。就是说它有一套调节反馈系统，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身体是平衡的，这些疾病你一个不容易得，第二呢，你这个慢性疾病在刚才说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控制血脂等等等等这些用药的同时调节这个气血。所以我们才给大家说，诶，你用这个转阴子、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调节你的气血津液代谢正常以后，这个固这个本以后，诶，疾病它就容易恢复。 所以咱们经常说就是治标要治本，当然了你现在症状非常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西药您应该怎么吃怎么吃。那么在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来进行一些这个调理和改善，刚才呢这个张主任提到了，比如说气血的改善啊，然后津液的这种补充啊，免疫力的提高啊等等，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这个 内环境的稳定、 内环境的一种改变， 对 啊，就达到标本兼治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就像张主任讲的哈，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经过我们的调理以后啊，他夜间的时候呢，能这个气藏于血，白天的时候呢，又能这个气推着血来动，哎，就是用西医的话来讲呢，叫晚上的时候呢，它能副交感神经兴奋，白天的时候呢，它能交感神经兴奋，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夜里睡得香了。中医讲呢，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它的气能藏于血，阴盛了，阳压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晚上就能睡得很平稳。白天的时候呢，它又能活跃起来，气又能窥着血动，整个的状态呢又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呢，也是他就是用这个，张主任讲的，百合莲。 莲子、芡实、茯苓这个口服液，哎，来内服嘛，相当于是稳定了它机体的内环境，再加上转移因子，提高了抵抗力这样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大便通畅了，它自己的话讲呢，就是排毒了，同时呢，它睡眠好了。这个睡眠好对于它来讲很重要的。 对， 哎，它一睡眠好了以后，整个机体的状态平稳了以后，它整个代谢也会好，所以呢，血压也好了，血糖也平稳了。 所以有类似症状的一些听众朋友啊，也是多方治疗，可能效果都并不是那么显著哈，所以呢，也不妨呢，像这位朋友一样，咱们早晨八点半之后哈，这个打个电话问一下，看看具体咨询怎么来，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 没错，这个要因人而异。 对， 你看有些人，我们说你到了斑块阶段，那你这会儿就抗纤维化、茶色素，是吧？如果你的血压非常高，那你也不能去把降压药就撤了。那如果说你这个，在这个调理这个同时，效果不是那么很具体，那你就说不是那么很满意，哎，这个会儿去进行这个二次这个分析，重新调整这个方案。你像这种我们说培元固本，培元是什么？其实元也是元气，元气、中气、营气、胃气也是我们气里边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类和种类。那我们刚才说气机调节通畅了，哎，其实疾病就容易恢复了。 对， 就是个平衡嘛。 哎，有的时候一条路走不通的话，咱们可以呢多找一些路哈，中西结合就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像刚才这位朋友，实际上他现在恢复的真的是非常好啊。 嗯， 所以呢，有类似的听众朋友啊，您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真的不要耽误哈。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而且目前呢，也为了哈，对于我们老年慢性病的康复哈，除了用临床医学对症治疗控制症状治标以外，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就是调节人体气血津液以及免疫力的这个平衡，因为这是一个本。那为了让大家呢进一步的了解，用转移因子、莲子、百合、茯苓、芡实五种元素的组合来调理五脏气血津液的平衡这个方案，我们定于5月3号上午的9点钟将举办啊，就是五种元素组方调节人体气血以及免疫力的一个说明分析会。这个分析会啊，我个人认为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哈，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 错过。我觉得一个大家学一下这个中医学知识，另外还有一个你在你现在慢性病康复遇到瓶颈了，就是一直在吃药，一直就那么样，没有什么进一步这个改善，你听一听这个在调节气血津液的平衡方面，我们顾一下这个本， 对， 再加上标的这个控制， 嗯， 那也是可以发生这个突破的。 嗯，但是呢，就是遗憾的是场地有限哈，咱们只能是30人参加，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需求，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 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刚才贺主任您提到的这个刘阿姨的这个案例哈，她从2016年开始来使用我们这个健康方案，到今年已经两年了啊，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她其实从16年的10月份啊，她开始用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的，用了时间不长以后呢，最关键首先一点呢，就是睡眠质量提升了，就像张主任讲的啊，机体的内环境平衡了，对吧？阴阳平衡了，所以她这个时候呢，首先呢就是睡得香了，晚上呢就是不早醒了，而且即便是醒了呢，她也容易睡着了，然后这个血压呢平稳了，血压是一个正常的范围了，而且呢它这个压差呢也减小了，虽然是现在还服降压药，但是降压药呢它减了，量减了，降压药量减了，但是它的血压呢依然是平稳的，另外呢血糖呢也维持的比较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排便正常了，每天排便，这对于他来讲的话其实生活质量就提升了很多，而且他这个血压血糖正常以后呢，他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率呢也会降低很多。 是的，其实呢你看这位刘女士就是一个案例哈，她用西医的方式可能效果呢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中西结合以后，哎，真的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对，我们说一直强调西药我是对症治疗，治标，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像你刚才说，你虽然是药源性引起来的便秘，那还是你的脾胃运化功能是失调了，失常了，那你像我们用的这个茯苓，它就是健脾利水渗湿，哎，通过调理你这个脾胃这个水谷之精气这个运化，哎，这个便秘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这个改善。 确实这个转移因子加上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种元素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方案，真的是给很多听众朋友带来了福音哈。当然如果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